早七点到晚八点，如果您的尾号是4和9的话，请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今天出来的时候，突然觉得车就多起来了啊！一想，原来呢，从本周开始已经学生陆续返校了，也有很多的学生都已经返京了，所以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明显感觉比昨天、比上周要堵了一些。那么下周呢，将会更加堵，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规划好行车路线，然后早点出门。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被吐槽的汽车科技都有哪些呢？今天我们再来看看感应尾门。锁上一脚踢哈，但是一脚踢不起来的情况呢也不在少数。在搬运大件物品，双手同时被占用的时候呢，只需要随身携带感应钥匙，用脚在感应区扫一下，后备箱就会自动打开了。哎，有这样的功能吗？而实际情况，这项功能的利用率往往被车主吐槽利用率不高。如果确实呢在抱有重物的情况之下，用脚踢可能会导致失去平衡。此外，操作的这个情况也是偶尔出现的，这脚一踢万一摔倒了，这是得不偿失啊。根据品牌不同，一般选装这项功能主要是加价在2000到3000元左右。它的实用性呢，不如一组方向盘加热、座椅加热的冬季包。如果呢后期出现故障，维修呢也相对复杂一些。所以很多车主吐槽说，这项功能花这个钱不值啊，这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官微呢随时向你敞开哈，欢迎来 say hello 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好了，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 ，Hunter Hayes， Light Me Up。第39名，郭采洁 ，Love and Love。第38名，孙燕姿，彩虹金刚。第37名，金莎，我还记得你的微笑。 还记得你笑得像孩子一样诉说未来，轻抚着我的头发的。 第36名 ，Carmen， I want it all。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夹紧你手指就是夹心饼。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上瘾，吹起杯可崩溃炸的情景。浪花是彩虹星星。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来学学金牛花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宝藏在等你，宝藏在等你找寻。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是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放手话题。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你最想哪里去？你来听。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的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海洋每天都为沙盖被子，但地球睡着也依然准时，繁星是千万灯泡开关全打开。我陪你陪你的旅行，可故事就一样为你，但现在就现在就现在还燃烧你跑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所有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的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 充满童趣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的彩虹金刚，以孩童为主题，是给大人的礼物，给小朋友的礼物，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让听者回到单纯的自己。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孙燕姿《彩虹金刚》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很好听的歌来自金莎，《我还记得你的微笑》，源自于专辑《星月神话》当中。金莎温柔甜美的歌声在这首歌曲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电梯关上了，和心一同坠落。爱一个人是卑微的，每次答应自己的都被你浅浅的微笑推翻了。在怪与不怪之间不停穿梭， 轻轻吻了的心跳，对了也对，究竟温柔能不能一起分享，已失去最初的感觉。你对我说 就是在不经意之间就会触动到你的一首作品，来自金莎，我还记得你的微笑。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31名， 是非你的名字。 可你的名字在树上，可你的名字在不凋零的生命树上。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Rehearsing our stage is an open book. It's a landslide. We're never gonna write again, again. So let go, even when it kills you. Break out from everything that built you. Awake, let your windows break. Set yourself free and let the light through. Set yourself free from what'll blind you. Set yourself free, let every breath you lose. I'm coming out. Set yourself free from what arrests you. Set yourself free, let every breath you lose. Let every breath you lose. Indecision is the heart's worst enemy. The tunnel vision to a true identity. It's a landmine that everyone's afraid to land. To land. So let go, even when it kills you. Break out from everything that built you. Wide awake, let your wings. 这样的电音你喜欢吗？来自两大 DJ 的合作哈 ，Kela 还有 Tesco 的这首 Set Yourself Free， 荷兰的 DJ Tesco 蝉联3年的世界百大 DJ 的冠军，也曾经获得过第16届世界音乐大奖最畅销荷兰艺人大奖。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然后听到了这首我个人非常喜欢听的歌，不瞒你说，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一直在跟着他一起摇摆摇摆摇摆。你有没有跟上这样的节奏、这样的旋律呢？也跟着他一起摇摆摇摆摇摆。来自英国的唱作歌手 Ellie Goulding 的这首 Around You， 听着这样动感洗脑的节奏，再看看 MV 当中各种造型轮番出镜哈，配上 Ellie Goulding 的冷漠脸也是十分的魔性。好了，在这样的声音当中，你已经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怎么感觉第二个小时更加精彩呢？渐入佳境的你，守候这档节目就对了，陪你在路上的一档非常棒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你怎能错过？刚刚出门的朋友真的是好幸福哈，哎，感觉我的状态好像是刚刚进入到很佳的这种状态。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介绍自驾京郊小镇今天去哪里呢？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推荐离我们不太远的古北水镇。哇，如果你这个特别喜欢这个江南水镇哈，你又喜欢这个长城这个建筑，那么古北水镇肯定是最佳选择了。古北水镇呢，如今虽然大多是仿古建筑，但是胜在环境很美，乘船泛于河上，沿河呢萦绕于古镇，然后呢仿佛置身在小桥流水人家的画卷当中了。在它旁边呢还有司马台长城，看完这个古镇之后再去爬长城，去长城脚下的农家院呢体验一下田园风情，再去当地的烤肉馆当中尝尝小吃，还有永顺染坊啊、镇远镖局啊、司马小烧酒坊啊、八旗会馆等等去逛一圈，就可以体验北城水镇的不同韵味。里面逛逛啊，还可以吃一吃，还可以买买这个小工艺品哈，然后去看一看爬一爬长城，真的太棒了，还有咖啡可喝呢。古典和现代相融合的一个很棒的地方啊。在哪？就在密云的古北口镇的司马台村的古北水镇哈，大家都知道了，导航导一下古北水镇就 OK 了。好了，这个周末呢你可以去一下，两天的时间足足够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含血响起。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好了，刚刚听过了这首为越野车量身定做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来听这样一首歌曲。你可能初听这首歌会觉得，哎，这是张信哲吗？是他呀，张信哲 M 大大。有人说呢，他的时代是青春的回忆，有人说潮流瞬息万变，情歌王子已不再风靡，但谁说动情吟唱抵不过浮躁的变换呢？没有恒久的感动才可抵巅峰。来听听阿哲张信哲的改变吧。 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2018在路上，从新出发。 乡村的乐队在心扉。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幸运星，牛奶加咖啡，这是拿铁，他们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例子。这首歌曲听起来就是关乎爱情，关乎友情，关乎心情的，还关乎牛奶咖啡所有爱的人。把幸运星送给你们。好啦，要结束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了，最后送给你们这首李纯纯纯的《下个路口见》。下一次节目再见了，就在明天9点，2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我是腾斌，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的《带上音乐去旅行》。说好了，明天9点我们再见。 高沙的地铁还不算拥挤，你那边飞机碰巧也落地，东京下雨，雨是暴雨。